一次啊，同大家讲个故事叫做《酒店惊魂》。我叫阿北，喺一间酒店里面做服务生嘅。我今日要讲嘅嘢咧，就系喺我酒店里面遇到嘅不可思议嘅事情。经常住酒店嘅人都知道，酒店一般都有客厅同埋餐饮两个部门，而我就喺餐饮部上班嘅。每日早上六点就要起身啦。然后去给住店的客人准备早餐。冬天的时候早上六点钟那天还是很黑的。而我们上早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的。那天早上是我和一个叫代代的同事一起上班。到了店里面打开所有的灯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上菜了。因为早餐是在大厅那里开放的，所以包间里面的灯是不会开。但是要去库房那里拿些豆泥打豆浆，我就叫阿代代去拎菜，自己就去包间的库房里面拿些豆泥。包间里面有个窗还可以看到一点的亮光，但是走廊里一个窗都没有，一片漆黑。我因为做了很久，对这里的东西一切都非常熟悉，就没有开灯了，直接地走过了走廊的包间。走廊的尽头是一块大镜，我平时是没什么注意的，但是那天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不由自主地就望了块镜一眼了。本来漆黑的镜子里面突然之间就见到自己的样子，我当时并不觉得奇怪，但是那块镜好像有些吸引力吸引着我去看它一样。然后我慢慢地靠近了块镜，竟然不由自主地对着块镜做起了鬼面。我嘟起个嘴，他又嘟起个嘴，我真系眯落眼，他又跟住真系眯落眼。漆黑的走廊里面那块大镜照得我清清楚楚。呢阵时我透过块镜，然后向后面望了一眼，在我背后不远处就企住一个人，他同样同我穿着同样的制服。我以为是我同事代代啦，于是我笑住转身就去叫他了。但是我发现漆黑的走廊里面什么人影都没有。我转回过来望住块镜，但是惊奇地发现我后面还是站着那个人。这阵时我再都不敢回头了，而是紧紧地看实镜里面的他。他一动不动，好像有在掘我那样。我们就这样就僵持住了。这阵时我头上开始冒汗，额头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咁滴在地毡上面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过了几个世纪咁。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是我再都没勇气去望他了。我眯上了眼，希望擘大眼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啦。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，我慢慢地擘大眼，然后望向块镜，他果然消失了啦。这阵时我松了口气，刚刚要转身，但是发现他竟然在我右手边。我转过头来刚好对上他的面，他的头发将他的面全部遮住了，根本就看不清他的样子，头发还滴住水的感觉，就好像在水里面捞出来一样。这阵时的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思考，只能呆呆地望着他。他这阵时慢慢地抬起一手揭起了自己的刘海，然后慢慢地抬起他块面，我看清楚他的样子，面色苍白苍白一样，眼睛突出而发红，就好像在水里面浸了很久那样。这时我再都忍受不了，大叫了一声转身就跑，甚至都不敢回转头望一望他有没有跟过来。一口气就跑到大厅里面，一屁股就坐地上面，再都起不翻身了。我同事代代好像听到我的喊声咁，就跑了过来，见到我坐在地上，大胆大胆喺度喘气，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只能够摇头，听到一句都讲不出嘢。代代只好扶到我去备餐间休息。后来我见到个走廊就会头皮发麻，总感觉佢就喺里面等紧我咁。最后实在冇办法啦，我只可以辞职。但是直到依家，我都冇讲俾我以前嗰啲同事知我嗰日所发生嘅事情，因为我惊吓亲佢哋啊。